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来好好的聊聊天津的塘沽大爆炸。那其实昨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微信和微博上都有发布一条消息，在我的个人微信和三 D 画新闻的官方的微博上，都希望大家留言，不管你是这次事故的亲历者、幸存者、消防员，或者任何跟这个爆炸有关的朋友，都欢迎你们告诉我们你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受到的和你们希望外界知道的。那随后呢，是有很多的朋友，要不然是给我发微信，把他们看到的一些画面、拍的一些视频和他们作为天津人的感受发给我。那其中有这么一条印象最为深刻，他叫刘林，他说我在天津昨天上班一天都是爆炸的话题，我们在市里，离爆炸点很远，但先是震惊，之后看了各种视频，有了恐惧和恐怖感，幸好塘沽的朋友安然无事，爆炸好像离我们很远，但随着时间，化学品的扩散与否笼罩着每一个人，朋友已经考虑带着孩子回市里居住，政府官员在记者发布会上对化学品扩散问题模棱两可的回答和防化部队的进入更加加剧了这种担忧，同事们在争论天津电视台对报道的回避，有人同意不报道可以避免恐慌，但是公民的知情权该如何保护，媒体的监督责任又在何处，死者被突如其来的末日大火吞没，生者被铺天盖地的谣言吞噬。今天阳光很好，我路过的早点摊，人们讨论着港口有多少辆车被烧毁，没有悲伤。而在离我们70-80公里的爆炸点，阳光下宛如末日。我现在想做两件事，一个是看佩皮斯对伦敦大火的描述，另一个是看美国宪法是如何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短短的几百个字，我觉得有太多的信息量了。看到现在公众到底对这次大火他们存有哪些疑虑，他们希望我们的政府、普通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关心和报道这件事情，我就全部在里面写出来了。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疑虑就是，到底这个空气当中的扩散物对人体是不是有害的，到底当地的政府应该如何处置这些扩散物，如何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我们很少能够得到政府正面的回应，但是政府他们监测的数据显示，包括昨天下午的发布会都说，这些有害物质的这个数据已经低于国家规定的对人体有害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从侧面得到的答案就是，政府认为现在可能对人体已经无害了。当然我们也知道，整个爆炸的核心区域已经被封锁了，居民们不可能回到这个核心区域去生活和工作，然后短时期内可能这个核心区域他们的这个污染的物质是不会直接影响到大家的健康，但是到底这个扩散物是否能够污染到大家健康，我们其实非常非常希望政府有一个正面的回答。我们也采访了几位天津当地的居民，不管是处在这个爆炸的核心区1公里以外、3公里以外，还是7-8公里以外的居民，他们都感觉到其实空气中还是有一定的刺鼻的异味，如果你在这种空气中呼吸的久了，你会感觉喉咙里痒痒的，然后你也会感觉有略微的不太舒服。虽然呢，很多单位他们都已经发了临时的口罩，然后也让大家做好这个防护措施，甚至建议大家待在房间里不要出来活动，但是其实居民最担心的是，短时期内可以这么做，但是长时期内治根的办法在哪？ 其实呢，我们看到在一些媒体当中哈，也是有媒体采访过一些专家，那比如说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叫做冯银厂，他就说截止到今天早上的9点，17个监测点监控到的数据显示，污染物、有机污染物、有毒物质、常规污染物等的检测数据目前是接近正常值，完全没有问题，这是这位冯教授说的。但是现场还有未爆炸的化学品，后续还会加强检测，随时向公众报告。那现在恐怕大家最为关心的是，生活在天津的居民，尤其是在爆炸塔附近的这些居民，大家的这个生活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会怎么样，公众会怎么样接收到政府告诉他们的信息。那再一个就是关于救援的问题，那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有生还者。第三个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也许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得到答案，但是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告诉大家这次爆炸的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去追责这间所谓的危险物品的仓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那它的架构，它的这些运作，它的这些监管背后到底折射出什么样的问题，甚至包括消防队员为什么在现场没有完全预判的情况之下会第一批冲进去，最后完全就是白白送死，这些公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尽管现在说是什么最美的逆行啊，也许我们当然是可以对一些对这些英雄们，对这些消防员的个体们表示致敬，可是是谁把他们送进去的？ 对，其实现在网上有一个传闻说消防队员遇难的人数远不止现在爆出来的17人，因为最早进入消防队员去火灾现场去救援的是当地的专职消防队。其实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遇难的人数，这17人是消防官兵。所以今天澎湃新闻也采访了消防官兵的指挥官，就问这个专职消防队员他们的遇难情况大家知不知道。澎湃也是回答，因为他们是地方上的救援的人员，所以他们其实不了解这些专职消防队员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和牺牲，所以现在只给出了专业的消防官兵他的遇难人数。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官方的消息是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的微博消息，截至到8月13号的晚上9点钟，这次爆炸事故呢，一共是造成50人死亡，其中的消防人员17人，住院治疗701人，其中重症伤员70人。那么根据天津港集团公司的报告呢，目前还有数十人没有办法取得联系，正在积极的搜救中。那么首先关于现在的这些伤亡人数，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微博上还微信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传言，也不知道这些传言当中有没有一些是真实的成分，那至少大家对于这些数据是有自己的疑虑的。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连线在前方的一位记者，是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那他对这些数据包括现在居民的安置和搜救的情况有他的一个观察。那其实我们非常不愿意再次回忆哈，当时前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悲惨一刻的那个场面，相信大家在视频里，在电视里，在图片当中已经看到够多了。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不还原，可能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亲身的感受到底在亲历者他们那天晚上是到底遭遇了一些什么痛苦。那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位就是天津的一位居民的声音。 对，这位是距离爆炸点只有 1.6 公里的一位在当地的公寓当中居住的先生，张先生。 昨天就是大概10点、11点左右那个时候，当时我是从宿舍出来去另一个楼上接水，我宿舍没水了，就是我刚洗完脸，我出来我就看那天花板在晃，好像楼在晃，我以为就是那打雷了，下雨了，或者是那个怎么回事呢？后来就是我就听着一声巨响吧，然后楼里不是安全通道嘛，安全通道那个防火门就让气浪给直接往里就推过来一截，差点就推开。然后我当时以为地震了，我当时在3楼，当时脑子就空了，直接就是打开安全门，从安全通道下去。下到1楼，我看那个1楼它的门是合金和那个玻璃的，就已经震碎了，就斜在那个门口了，从那跳出去，然后我跑到操场上，当时我看天空就是整个天是红的，然后一朵蘑菇云就在我们那个边上，我们在那个天津公寓嘛，天津公寓离那估计就是1000米直线距离。宿舍里的窗户、阳台什么的，合金的框、玻璃啥的，全都震烂了。然后我到那儿，估计我到操场上还算早的。后来有很多就是他们都到操场上就是避难嘛，有的就是脸上都是让玻璃刮的，受伤的人很多。然后有的从2楼跳下来也受伤了。后来我们就是感觉这个火势。当时可能是第二次爆炸吧，就是最大的那一回，一蘑菇云在天上，然后我们就撤离了，撤到公寓外边，往离那较远的地方走。消防估计也是第二批消防了，然后再往这边来嘛。 嗯， 听说您是衣服都没来得及穿。 对啊，当时因为那时候11点，大家很多人都上床熄灯要睡觉，没工夫，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功夫穿衣服了，你能做的只是打开门往外跑了。男生估计都是光膀子穿个内裤，穿个裤衩，就这样的。女生的话肯定她会有个睡衣啊，或者披个被子呀、啊、那个床单。 嗯， 也有那种就是来不及穿是没有的，但是他们肯定到下边以后他们会找人借，就是遮盖的嘛。 嗯，你们是那个 有很多受伤的人，就是因为他就是应该是气浪把这个玻璃震碎了，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就被这个冲出来的玻璃碴子给就是划伤，脸部有的人受伤就很严重。 爆炸发生以后有没有人组织你们，或者说是过了多久之后才有人组织你们有秩序的逃离，还是大家都是自发性的，基本上是处在一种无序的逃离状态？ 逃离状态就是有几个保安吧告诉你从这儿走，至于你走出来公寓门再往哪儿去，这个就跟着随大溜吧，也没有说专门的指挥，因为当时情况也很混乱，就有很多人受伤了，但是他想找个车拦一下去医院，有很多车也不停，因为跟我一块有个伙伴脚受伤了，他要去医院，我们就打了个车准备去医院，但是到快到医院那块可能就不让走了，然后我们就下来了准备步行去，我们到那块已经离现场有一段距离了，然后在那边反正我们朋友去了医院以后，我跟另一个朋友留下来嘛，因为我们没有受伤，然后也是碰到一个好心人，他说他问我们搭不搭车把我们送到医院去，然后我们在医院碰到了那个就是志愿者，他们给我们提供那个就是免费的住宿，然后给我们带到住宿的地方，我们在那过了一晚上。 事情出了以后，政府这方面的反应你们是怎么看的？觉得他们是不是及时有效的？ 我觉得最无辜的人是应该的，就是那些受伤的人。 嗯， 最伟大的人是咱们的这个消防战士。 嗯， 给咱们这个消防战士，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伟大，因为当我们都往从那个事故地点往外撤的时候，他们是在往里进的。 嗯， 而且他们告诉我们不要慌张，我们人很多，已经就路上都快站满了，然后我们往外走嘛，他们往这个对着现场的方向开车往里进嘛，然后在车上给我们喊嘛，大家别慌，就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在往里进。当时的情况是，就是我感觉来说我很害怕，因为当时那蘑菇云也真是，就是估计谁看了他谁心里都会害怕。 嗯， 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坚定的， 所以看到他们心里会安稳很多。 我当时我就快哭了，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忍不住了，就是很感动，就是很感动。然后其他的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个对事故的处置的一个流程还是有点问题。 嗯，您觉得？ 因为当时估计他情况是不可以控制的，但是还让很多官兵进去灭火了，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他没有先预判一下这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结果去第一次进去以后死了很多人。 哎，听了真是非常的心酸啊！确实，消防队员是怎么办呢？你说当时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他们不进去救人，可能公众也会觉得是不是他们没有尽到责任。那到底中间是意外呢，还是说在人为的这些指挥上面已经是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那昨天我们也确实在 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关于这些消防队员的一些故事。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说，一个同事的母亲的儿子，他呢是在消防队工作，半夜接到电话说立马归队去灾难现场。孩子90后穿上鞋子衣服，穿上之后准备出门，突然间回头跪地上咣咣对他妈磕了两个头，说妈我走了你保重。现在我们不知道他这些故事当中的消防队员他们是否安全，可是呢感情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先要放在一边，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先平静自己的心情，再看看现在这些现场里面还有没有生命的迹象，活下来的人有没有得到最好的照料。那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跟马军来聊一聊，凤凰周刊的记者，因为他这两天一直是在灾难的现场，问问他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马军你好。 樊总好，春雨好，大家好。 好，来跟我们说说你现在身处的位置和你在所在的地方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现在人在天津泰达医院，这个是距离灾难现场最近的一个医院，也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医院。基本上现在的一些重症的 ICU 的伤患基本上都在这个医院里面。现在在医院的大厅的前台呢是有一个翻页纸的一个名单，大概里面会有70几位的人员，现在还没有找到家属。现在旁边是一个失联家属的一个接待室，在这些名单上面呢有一些名字叫无名氏，无名氏一号、无名氏二号，他们的生日都写的是1990年的1月1号，就是基本上医生只能大概判断这个年轻人是一个25岁上下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在他们的生日都写了1990年1月1号。然后现在这批人的大部分都在 ICU 抢救，所以你看不到他们的样子。然后病人呢就是护士就把他们的照片放在这个失联家属的接待室，就不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属来找他们的亲人。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揪心的画面，就是有一个女士来找她自己的孩子，但是她从照片上已经根本没办法辨认出那个是不是她的亲人，所以她就在那儿求这个护士说我的孩子他做过阑尾的手术，说你能不能进去看一下他肚子上有没有伤疤。现在在这个医院基本上全都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也有一些家属是情绪比较激动，就是要求医院这方面赶紧帮他们再寻找他们的家人，寻找他们的家人吧。这个是现在这个医院具体的情况，外面都是一些就是塘沽和开发区本地的志愿者，他们在持续的向这个医院这边提供人力、车、水、饮食这方面的支援，这个是现在医院的情况。 所以根据你的观察哈，就是说医院的救治包括民间的这些志愿者团体他们的帮助，就是显得整个的这些照顾的工作是有序的，并且是照料的到位的，是这样吗？ 对，现在来说是比较到位的。而在另外一个相对远一点的医院叫东江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现在几乎到那边去看病的病人，我去跟他的院长的了解都是现在先免费的。然后我说你们作为一个民营医院这方面去怎么去支付这样的费用，他说这个后面再说了，是走保险还是跟政府协调，这个是后面的事情，现在先把救灾，先把这个事情搞定吧。我说你们现在来了多少人，他说有统计吗？他说他那个院长带着我说你看一下，你看能统计吗？基本上就是小伤治了就走，治了就走，然后需要住院的就赶紧住院。我在那个医院看到已经有很多的病患要住在走廊上了，基本上是以创伤居多，就是玻璃划伤居多，然后烫伤的相对少一点，烫伤可能在泰达医院这边多一点。 那这次其实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的这些争论的一个焦点就在于官方的统计的数据，说这次爆炸事故一共是造成50人死亡，其中消防队员是17人，住院治疗的701人。那这些数据呢有很多的质疑的声音，觉得不可能这么少，这么大的一场爆炸和大火。那我想知道对于这些数据你在前方有没有进行过一些核实，有没有类似的这些渠道和信息？ 因为我们不算爆炸那个当晚的，昨天晚上应该算是这些我们不能说是难民吧，就这些受灾群众他们在外面过来的完整的第一宿，我也是陪他们过了这样的一夜。 现在有不断的有各种消息出来，昨天就有志愿者说大家快点撤吧，6点钟还有两个油罐要爆炸，结果也没有炸，然后所以现在是这种消息真的是满天飞，现在最严重的消息说是有1000多个人这个遇难，然后相对少一点还是有400多个，但是除了政府公布的这个数据之外呢，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另外一方面能够给出一个权威的有说服力的数据，但是我们看到数据里面会有一些，还有说除了50人遇难之外还有几十人失联，包括今天早上又有新的消息说找到了一个幸存者，是一个消防队员，19岁的一个消防队员，姓周，然后还找到了5名遇难者的遗体，所以这个数据可能还在往上加。现在是除了政府这个数据之外，没有其他的媒体，没有其他的数据公布出来。但是，我也问过一些消防队员的，一些朋友，是天津这边的消防的朋友，他们说，我问他们说，网上有说法说你们最早进去的那一批消防队员现在都失去联系了，我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假的？他们就跟我说不能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所以具体的这个数据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那其实我们看到至今哈，已经是召开了2场官方举办的新闻发布会。那当然会后看到有很多记者吐槽，也看到有一些记者在这次的采访过程当中是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像凤凰的一位记者叫雷雨，他就说去到这个现场之后，警察不断的盯着他们，直到把他们送出这个管制区。你在现场是不是也有感受到同样的这些压力？ 可以确定的说，在泰达医院这边的接待记者的志愿者，他们身穿着一个红色的志愿者的马甲，但是实际上他们是警察。他们对记者还是非常的防备，因为我甚至看到他们说，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记者来了之后，就是那个表情是非常的凝重，但是他们对记者还是，至少在肢体上还是相对的比较客气，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记者的一些四处的这些采访，目前因为相对局势还比较混乱，可能还没有警察来去阻挡这些记者的采访，但是在采访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障碍，这个也是比较习惯的事情。至于说天津市政府办的那2场新闻发布会，到现在来看，我的同行以及从舆论上的媒体来看，是没有人表示满意，因为除了把稿子上的那些内容念完一遍之后，他们对所有的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是不令任何媒体满意的，甚至在天津电视台在转播这个媒体的发布会的时候，当领导没办法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直接就把画面切走了，就切到电视剧的主题曲上去了。这个是让所有的电视观众，让所有的朋友都是觉得，是不知道现在政府这个发布会开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而且现在在里面救灾的这个团队和里面的主管团队的消防慢慢撤出来，一般是从北京过来的应该是国家队了，就天津队已经撤出来了，国家队进场，然后现在包括环保部进场之后，一些防化的这些专家进场之后，才有一些具体的数据披露出来，这些数据在我看来是相对比较可信的，比如说下水道里面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危险品的含量，包括氰化物的含量，这些含量说是比标准要高3到8倍，这个数据我不懂是什么含义，因为这是科学上的事情，但是这个态度我是比较欣赏的，这个至少比之前天津在最早的一天说空气中没有发现异常是要正常的，因为我就生活在这片地方，这个空气中有没有什么味道我们是所有人都闻得出来的，不要说从鼻子咽喉，就是你在这边待了第一天之后，几乎所有的外面来的记者都感觉到皮肤都不是很舒服。所以你说空气中是没有什么，是很正常的，这个是肯定是没有办法说服别人的。 我留意到你刚才讲到这些志愿者团体哈，我一开始以为完全是民间自发的，但是你刚才说到对于记者的这些可能监视也好，监察也好，他是其实是警察，那这些志愿者团体据你的观察和分析啊，他们到底是官方组织的还是真的是民间自发的？ 在我看来是民间自发的，而且是纯粹民间自发的。这次塘沽这边的民众，包括天津市区的民众，他们的热情我觉得已经非常值得理解，但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 过剩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它毕竟不是一场地震级别的一个灾难，现在在各个医院门口的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火腿肠这个东西已经放在那儿，没有人拿了，或者说已经非常过剩了。经常出现很多情况，就是开来一个面包车说来几个小伙子帮我搬，我们就去把那些水和方便面搬下来，搬下来之后这个司机就走了，然后留了一大堆物资就扔在那个地方。 嗯， 所以现在来说是物资这些东西是水啊这些东西是足够的，因为它的自来水系统什么的就没有受到破坏，它不是一个地震。但是我在东江医院采访一些医生，他们说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希望能够送一些比如说衣服，因为现在缺衣服，很多人从那个家里跑出来之后衣服很少，没有换洗的衣服，然后现在缺一些奶瓶，比如说有孩子他们的吃饭的问题， 嗯， 然后可能缺一些冰块，然后在一些小的民营医院缺一些药，这些东西可能是需要政府或者需要权威的 NGO 来提供一个信息这样的平台。但是我看今天来说，民众的这些热情基本上就是过剩的那些热情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消化，在今天还是周五，天津的那些市民已经开始逐渐的上班，开发区这边的民众呢因为都停班了，基本上就是回家的回家，在安全的地方投亲靠友，只剩一些还没有回家的一些民众。我昨天在安置点和两个东北的小伙子打工的人员在聊天，他们从那个家里跑出来之后，从他们住的公寓跑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因为警察把那个地方封了，他们没有手机，他们每人就穿了一条短裤出来，他们说接下来工作肯定是没有了，因为工厂都炸坏了，宿舍也炸坏了，要回去工作基本上不可能。但是他要回东北老家呢，他首先要回家收拾行李，他要回家拿手机，他要回家拿钱包，现在回不去，所以现在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再过几天，等这些被损坏的那些房屋有了一个一定的修缮之后，可能这些人逐渐的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这边的一些聚集情况可能就会平息一点。 嗯，好，非常谢谢马军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前方的观察，谢谢你马军，再见，你也保重。 好，再见。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 对， 他跟我们讲了非常多的这些细节，那尤其是说到最后这些自发的民间力量，我觉得真的是应该给这些温暖的好心人点个赞。 嗯， 那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一会儿呢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找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比如说大家争议最大的消防员到底什么时候该去进火场救人，那现在的指挥和程序是不是存在非常大的问题，那在其他的这些地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有什么经验可以值得我们去参考。三体化新闻稍后见。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这次的天津大爆炸呢，根据公安的初步的判断，爆炸是由硝酸类的化学物引起。那我看到这个中国地震台网的官微昨天凌晨的时候就说，他们已经清晰地记录到了这次事故。从当时的结果来看呢，有两次爆炸，第二次呢更加大一些，等值换算战斧式巡逻导弹的 TNT大约呢是这个754千克，也就是说呢，第一次爆炸相当于近7个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能量，那第二次爆炸能量呢，则是接近于46个战斧式巡航导弹落地爆炸。所以，我们看到有事后幸存者、亲历者、居民回忆说，比地震还可怕。 对， 无法想象的惨烈。 对，当时因为还有除了这个直接的火灾产生的伤害之外，还有这个冲击波产生的伤害。 嗯， 很多居民其实是被冲击波冲伤到了耳膜，所以他们这个耳朵都在流血。相反，这个冲击波对内脏的伤害反而是比较小的。倒是有很多居民因为他们的玻璃被损毁了，然后是玻璃碴扎在身上，所以造成了很多面部和身体的伤害，这个也是非常严重和可怕的。当然，到底这个爆炸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其实也请教了一位 化学家，他就说其实如果你按照当时爆炸产生的火焰的颜色，甚至产生这个气体它的这个形态，甚至遇难的人员，如果你从他们的身体里面做这个生化的检查，你到最后逐一去推断，一定是可以推断出最早产生爆炸的化学物质是什么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爆炸物的分析哈，就是说爆炸点它存放着这个硝酸钾、硝酸钠这些预热就会易爆的这些化学物品，那它到底哈，就现在我们会关心它还会不会继续爆炸。那现在已经是爆炸之后哈，现在当地的这些空气它的环境对居民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那我们马上要连线一位台湾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吴嘉诚教授，我们来听听吴教授的分析。 这样的这个爆炸事后所产生的这个物质哈，一定是会对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它的复杂度有些是属于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的这个燃烧以及不燃烧完全所产生的东西，那更担心的是里面会有一些类似从这个火光的颜色都可以判断得到，它可能都有一些所谓我们金属类的这个物质，我们叫金属类的这个物质所产生，甚至是易燃性容易氧化性的这个金属所产生的这些物质，那这些物质呢，它可能在我们代谢的过程当中甚至会有比较高的困难度的，而至于有味道的这个部分，甚至是可能多种的物质所产生交互变化所产生的这种比较复杂的这个化学物质，甚至它已经慢慢分解了之后变成小的这个分子到空气里面大家才能够闻得到，因为它会比较轻嘛，那会飘在空气里面，所以在没有完全达到100%安全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个周遭地区大家所要面对的这个危险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把那一个地区确认说它是安全的，事后相关的人员才可以进去，在没有安全之前相关的人员要进去的时候，即便是做相关调查人要进去的时候，他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防护措施，这都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啊。然后相关单位甚至民间学术单位都可以马上配合，就是去检查一下那当地的相关的这个粉尘的热量是不是有增加，然后这个粉尘的这个颗粒大小的这个分布是不是已经到达那种颗粒很小的东西都仍然还在分布，不容易让人体排出体外的那种颗粒是不是也存在的，这个是应该马上可以做，而且这种常常都有所谓直毒式的仪器可以马上做判断，如果说还是有很多很小型的这种颗粒仍然存在在空气里面的时候这个当然是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想说避免外出，除非说呢在很短的期间之内那一个地区呢有产生降雨的现象，受到雨水的这个冲刷，那大部分的这小的这个颗粒呢能够透过雨水的这个作用都被带到我们的地表，带到我们土壤这边来，那这可能可以做另外一部分的这个考虑，也许就会比较安全一点。那这样的爆炸过程之后，在当地当然是会影响到当地的这个土壤啊，甚至那个地方如果有地下水的时候，这样的东西是不会渗到下面去啊，甚至渗到地下水，会不会影响到相关的这个水源的这个供应等等之类的，这当然都是政府单位应该去了解的。 距这个爆炸点外600米有一个居民小区，这次也是被损毁的非常严重，然后就有居民跟我们打电话说不知道事后他们住的这个地方还能不能回去居住，是不是安全的。 这个其实要经过比较慎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查，如果有一些地区它是受到比较严重的这种伤害的时候，跟其他地区比较严重的时候，这还要去了解是不是有特殊的这种引爆性的物质或者燃烧性的物质透过爆炸力量传到那边去了。所以那个地区可能需要经过比较慎密的调查才有办法进一步的去做了解的。如果说是他那边有特殊的引爆性的物质，因为爆炸力量传到那边去而造成那个局部地区有比较高浓度或者是高量的有毒的物质还存在的时候，在没有把它做整治或者把它清除的时候，当然人是不适合回到那个地区的。 好，最后专家的建议还非常的实用，如果你刚好是住在这个区域的居民的话，要听仔细了，这些房子一定要是经过专业的 检测过后没问题才可以入住。 对，但问题是谁会提供这个专业的检测服务、嗯、到底有没有人去确保他们房子安全了之后再让他们回去住，这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其实在这次事件当中还有一个被人诟病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危险品的堆场周围会有这么多的居民楼，那有一些的距离事故现场呢连1000米都不到，它在规划设计方面到底存在多大的漏洞。其实早在2001年国家安监局就颁布了一个要求，叫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其中有这么一条，明确规定了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该与周围的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包括公路、铁路、水路、工矿企业等距离至少保持1000米。那么这个瑞海国际这公司呢，它的这块堆场占地面积是46226.8平方米，在国家安监局的这个规定当中呢，9000平方米它就属于大型仓库范围了，所以呢建筑距离应该执行1000米的红线规定，可是它并没有按规定来。 对，另外呢大家也在质疑说为什么呢，当时他能够取得这个仓库危险化学品堆储的执照。当然我就看到有记者去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这个企业呢它其实有2家分公司，另外一家是在港口、嗯、所以呢按照规定，港口的企业如果在港区它做这个危险化学品的堆储，其实是不需要通过环保部门的，直接由港区的这个管理部门就可以直接发这个执照。但是呢为什么他的这个仓储区其实是没有在港区的，他依然拿到了港区应该用的这个化学危险品仓储的执照呢？为什么没有人来管他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嗯、当然有人就在怀疑说，哎，这个老板他是不是背景有问题。我们也看到有人在这个记者会上问他的这个老板叫做知峰到底是谁，但是现场的人也没有回答。有人还甚至翻出了当地这个专门负责消防和安检的副市长，他的这个名字也姓知，非常的巧合，大家在推测，哎，这两个人是不是有关系。我们其实非常需要有人做这个解答，因为当地的这个规划按道理说在这个仓库建成之前是并没有这个危险品堆储的这么一个规划的。在2014年之前，其实这周边的滨海高速路居民区、万科海港城和金滨的轻轨等项目都已经竣工了，而瑞海国际的堆场改造工程是在2014年进行的。2014年之前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一个危险化学品的仓库，然后这个时候很多居民其实都没有知情，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旁边就有一个危险化学品的仓库。 没错，所以说他从这个改造堆场改造的过程就已经有问题，从选址开始就已经违规操作，但是尽管这样他居然还非常顺利的通过了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测评，那岂不是更加怪异了。所以这中间呢是不是透露出除了监管漏洞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问题，官商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当然现在也有人在那分享说除了刚才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明面上的问题之外、嗯、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就是说规定上它其实是有空子的，就我们在立这些规矩的时候它已经是没有列得非常的明白。比如说我们在对于这些危险化学品的重大危险源的土地利用规划上存在着立法的空白，在危险化学品的这个建设项目的选址规划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它没有能够明确规定城乡规划部门的职责，所以呢你就很难保证它从源头开始就对危险品的土地利用进行科学的规划。同时呢在这些重大的危险源的建设项目的选址规划阶段呢，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这个城乡规划部门它都有重要的职责，但是两者的职责之间它有沟通吗？有联系吗？是打通的吗？还是各自为政的呢？这其实都是存在着很大的这个疑问。那后来呢国家又一直没有出台就专门针对化学危险化学品企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的这个标准，所以呢它也导致企业无法可依，没有标准可循的困境，也就是会给这些不良的企业钻空子的机会了。那当然了，关于这个事件背后啊深层次的这些制度问题，恐怕呢要当然可以同时进行，恐怕呢、嗯、如果要更加全面的这个追责，要等现在所有的这个调查原因和包括现场的救火的情况得完全是平息之后，可能会有才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这些检讨。那如果目前就普通的公众都能发现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在这些消防员的 派遣和指挥上。那刚才我们看到第一个、嗯、我们听到第一个听众非常动容的讲述回忆，当时他看到所有人都在出来的时候，消防员在逆行，并且是安慰他们不要慌张，看到之后所有人都会为之动容。那话说回来，这样的一种指挥和安排到底是不是合理，我们其实也想听一听哈，在其他的地方如果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们会不会这么做。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这位是、台湾内政部消防署的搜救训练教官，叫叶台兴先生的分析。 就想先请教一下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种易燃易爆的高危化学品爆炸，正常的处理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其实他在整个搜救的时候，他是必须要经过先进一步的判断、哦、那其实现代科技很进步、哦、那并不需要就是说第一时间、啊、马上把人员、哦、派到那个灾区现场，因为它的延伸的爆炸范围还不能够评估出来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动用空，像现在我们动用空拍机，那或者是就是无人的这些设备、哦、那可以遥控过去那边先做一个判断。那因为有起火点的话，那更是很危险、哦、那像尤其像台湾也有发生过类似这种气爆的事情，这是人类没办法去判断的。然后呢，其实这个我们做最好的管制就是先不要进入啊整个范围里面啊，是比较保险一点。那这次的这种爆炸案，它的那个爆炸的那个弧度，还有它的宽度，还有它的距离，真的是很长，这个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判断的。但是这个其实啊，有这些爆裂物在的时候，其实相关单位啊，公共安全应该都有早就有警示过。那其实它应该可以很简单的去判断，就是说它的储藏量有多少，那爆炸范围应该有多少。那其实在进入啊这个搜救之前，应该就要判断好的，大概是这样。 嗯，哎，我们看到现在内地的这个生化救援部队，它是刚刚介入，暂停了消防救援的工作。但是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先有生化部队来介入，可能判断一下现场是不是宜救援作业，还是应该直接让消防官兵冲在第一线，就直接进这个现场呢？ 其实消防官兵他们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要把人命抢救出来，这是他们的任务哦。那相对的哈、哦，他们的任务其实最好都是用在有效控制范围内啊，去搜索人命，它是第一优先的。那就是说，这个未知的或是浮源过大的，其实第一时间啊、这个也可能然后指挥官急着保护人民啊、那做出了判断，这也不是他们的错，抢救生命本来就是他们的消防官兵的职责。但是就是说，这次我们老实说了，这次的意外是没有人可以在事先评估出来的，因为所有的意外都不是可以人为去把它评估出来的。所以呢，他在判断这个搜救的这个范围啊、可能就是有稍微快一点。那当然这个不是他的错，这个要是我在指挥的时候，我也是会把人命优先啊当为我们第一个任务的要领。那能抢多少人出来就救多少人出来，但是谁也没想到他的易燃品这些爆炸物竟然储存了那么多，可以瞬间可以直接真的那个在那个腹地整个大腹地全部爆炸开来，其实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所谓的意外就像这个样子。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么评价这次的这个大陆的这些救援的工作的？您觉得他做的合理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是一开始，先有这个消防队员进去，但是反而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医疗人员来这个介入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医疗是严重不足的。会不会在这个医疗这方面会有很不充足的这么一个准备？ 其实它是一个阶段式的哈，其实。消防官兵第一时间过去了解状况跟灭火，它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一个要务哦，第一个任务，所以它是并没有错的。那等他们就是整个去评估跟救完灾以后，当中他需要什么样的医疗单位来支援、工程单位来支援、化学单位来支援，那个是经过消防单位他到进入到现场以后评估出来以后，他才申请支援过来。那它是一个复合式的救灾，所谓复合式的救灾就是他一到现场以后他必须要去联系很多单位，那可能他在联系这些单位过程当中他就已经爆炸，所以他还来不及第一时间应变这些单位协助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发生这个爆炸案。那我们其实觉得了哈，消防官兵在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他只要这种案例一发生，消防官兵到场，他就是一个先灭火先控制火势，那 他们就是也是一样，第一时间在控制火势的时候要开始去评估要什么样的单位来支援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个救灾重点，其实下一个救灾重点就是它必须要逐步的从外围开始往里面开始做大幅度的搜索啊，是不是因为有爆炸案弹开了，还有活命的这些人民逐列的开始往里面，它应该是由外围往里面中心点去做搜索，因为外围的生存几率是比较高的。有时候一个爆炸案它弹出去了，然后呢没有人知道，那延误找到他的时间，万一他受伤的话，那可能就会延误他的就医时间，所以呢生命上可能就会比较没有保障。那从外围开始我们一一的把这些活口一一找出来，然后一直延伸到里面，它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搜索的集成的范围。那我们希望呢一直到搜索到中间的里面，应该还可以搜索到所有受伤的民众，可以快速的把它送到医院就医，那这样的话人民的生命应该才会有更多的保障。 好，我们刚才听到这位台湾的搜救专家哈，就是我感觉意思是说现在还不能妄下结论，可能就是说指挥上面是一定存在程序的错误。他讲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意外，而且呢根据当时条件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么准确的预判。但问题是现在已经是造成不可挽回的这么严重的结果的话，是不是应该有人出来问责，是不是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 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去质疑消防队员的专业性。他们也许在当时没有办法做出最专业的判断，但是他们的基本动作是对的。刚才这位专家也说到了，我看到现在网上有大家都在流传说这个处理方式是错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国际通用的原则叫做波恩当处理这种化学品的爆炸。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凤凰新闻他的客户端的主笔唐伯虎先生，他专门出来写了一篇文章，根据他的调查，其实这个波恩当是不存在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单独去读这篇文章。按照国际通用的一个惯例，就是消防员应该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然后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判断，但是他们有没有时间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也许这个就不是人能够控制到了。 其实我们梳理啊，这些年内地发生大爆炸，从2010年到2015年开始呢，一共呢是有6起，那在这6起当中最严重的是造成了97人死亡的在2014年8月份的江苏昆山市的这个粉尘爆炸。那么在这些爆炸背后其实都存在着一条令人怀疑的逻辑分析的主线，那就是政商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勾连的关系。那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现在他怎么样拿到许可证，这些都是非常可疑的，这个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背景。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经济学的教授帮我们分析现在中国的这种政企的所谓的合谋的现实， 请聂辉华教授分析一下。中国现在有很多经济增长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有非常多的生产事故啊，或者是灾害发生。那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很多原因，但是可能比较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目前的体制和发展阶段产生的问题，我把它归纳为政企合谋，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具体来说就是这样的，中央政府它需要政企来巩固它的合法性，说的通俗点就是要 GDP。 那么地方政府知道这一点，但是呢中央政府能看到地方政府的 GDP， 可是它看不到具体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再加上地方政府它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这两种因素会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选择一种合谋的方式。比方说地方政府纵容企业选择不安全、不环保、不合法、不合规的生产方式来生产，那么这样的话呢，企业呢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利润，地方政府官员呢得到了财政收入，也得到了更高的晋升机会，但是倒霉的可能是地方的老百姓，这就是合谋的过程。天津这个事情本身呢我不好判断，因为这是个案，我前面说的都是一般性的事故的背后的共同的制度性原因，在具体的报告出来之前我不好妄加评论，但是我想它可能多少受到我刚才说的制度性的原因的影响。比方说现在目前发现就是一个它离居民区比较近，那你想一看，按道理讲如果严格按照生产规范，按照环境保护的方面的规定，那是不应该建离得这么近的化工厂，对不对？那但是呢当时的领导人你想想看，他可能未来出政绩，你建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就算这个区的政绩了，你要建在别的地方去那就算别的地方的政绩了， 而每个官员他只对他任期内的政绩负责，他并不对之后的事情负责，所以不排除于这种可能性。当时的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没有进行全面的环境评估，也没有考虑到事后的后果，所以把这个项目建在这里。这我只是猜测，但是我现在不好断定。从以前的情况来看，确实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人会发现，就是一些污染的项目本来不应该建的，结果建了，对吧？如果不是很多人反对，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嗯， 之前也没有详细的这样的，今天这样的网发达的网络，也没有这个关于环评的严格的规定。 嗯，那您觉得就是要改变这种现象，它的关键点在哪儿呢？ 关键点在于改变现在的政绩观和考核方式，就是你不能完全或者是过于依赖 GDP 或者是财政收入以及固定资产投资这三个主要的硬指标。 嗯， 因为你依靠这几个硬指标，那必然导致大家都去抢大项目。那什么项目比较大呢？化工厂项目就大嘛，对吧？像 PX 项目这样就很大，一来就是几个亿、几十个亿、上百个亿的投资，一下子就给你增加很多政绩方面的亮色。但问题在于，你要改变这样的考核方式，那首先要改变这个对政治体制本身要进行一些改革，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政绩观或者说发展观过于依赖于经济绩效。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经济绩效能增加执政的合法性。 嗯，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不那么依赖于经济绩效来增加合法性了，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缓解。 嗯， 但这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那么依靠政绩带来的合法性，那我们依靠什么呢？那我们就更多的依靠程序合法性，比方说我说的扩大民主参与，扩大选举的范围，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依赖经济指标，这样的话这个情况才能得到根本的缓解。在没有在这方面的改革之前，短期内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调整政绩的考核方式，我认为。 好，这就涉及到背后哈，肯定更加深层次的制度的问题。 嗯， 这又是超越这次新闻本身了。那今天整期节目的信息量非常大，恐怕呢我们要一段时间来进行消化。那关于这次塘沽大爆炸的动态，我们将会持续的关注。如果呢，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再做第二集、第三集，甚至第四集。那么欢迎大家密切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对今天节目的想法、意见、建议，都欢迎在新浪微博搜索三 D 化新闻跟我们讲述，评论也好，发私信也好，都非常的欢迎。那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 拜。 拜 拜。